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人新大街203号，电话15832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咱们今天开场说的第一个稀奇古怪的事情哦，你知道平时工作我们都是对着电脑嘛，然后坐着有容易就是比如说颈部比较僵硬啊，然后身体比较不舒服哈。那通常呢我们会去做 massage 啊、按摩啊，或者是拉伸这样的动作来缓解一些这样的症状。但是你知道在日本人呢，他们工作时间长，加班是出了名的，所以日本人那是特别的，经常有一些上班族哈，什么姿势不良啊、身体僵硬啊这些情况出现。那现在，日本人声称想出了一个更好解决自己身体僵硬、工作压力大的办法，是什么呢？这个玩意儿叫 Otonanaki。翻译过来的意思叫做成人果布。哎，什么叫成人果布呢？其实就是用一个，就你用一个这个你奇奇古怪的姿势啊，然后用一个大块的白布把你人体包裹起来，用来矫正姿势，缓解身体僵硬的，这是一个日式疗法。那本来其实这个成人果布这个疗法在日本呢属于非主流的，就是还有大家一个小众之中再传一传做一做的。可是最近呢，因为这个小众的日本日式疗法啊上了一个热门电视节目报道之后呢，就引起了日本越来越多的民众热议和尝试。哇，这真的很有效吗？都去尝试哈。那他们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通常人们会用同样的方法，就是如果小时候啊，比如说小婴儿腿部有一些畸形的话，可能就会用布把它裹起来，然后用来矫正他的腿部的姿势哈，身体这样轻微的缺陷。所以呢这个成人裹布呢方式其实跟这个小朋友的方式是差不多，希望给成人营造一种安全感，然后同时带来解压和矫正姿势的这样的效果。一般情况下，这个奇葩的理疗方法哈，是用一个透气的布，然后把你紧紧包裹之后，那个姿势要持续个15到20分钟吧。我是专门到网上看了一下视频，就是他们成人裹布的整个过程哈。而且我试了一下，你知道那个成人裹布的那个日式的场馆里头，人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姿势，然后被裹在这个白布当中。你比如像我啊，我当时就是。比如说头在脚上，然后手别在背后面，然后或者是头在肚脐那个地方，反正20分钟保持这个奇怪的姿势在那个裹布里面待着。完事之后啊，做完这个成人裹布，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哇，毕加索肯定喜欢画我。我想留在我有如此的方向，现在我 去何方？牛郎姑娘，你去何方？天的路太远，春天风太狂，你是我的梦中新下同个愿望。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芳香，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啊。首先和你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新年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知道洛杉矶啊有一个非常大的标志，就是在里山上面的 Hollywood 好莱坞这个词啊非常大，整个字母高有将近14米，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标志有多大啊。但是呢新年第一天洛杉矶最有名的社区，这个 Hollywood 这个台子的周围的社区啊，里面的居民一觉醒来就发现举世闻名的 Hollywood 被改成了 Hollyweed。 OK 解释一下哈，什么是 weed？ weed 有点大麻的意思啊，所以 Hollywood 就被改成了 Hollyweed。 那其实这样的恶作剧呢在1979年的时候就曾经上演过，当时也是被改成了 wood， 被改成了 weed 啊。那当时是纪念在过去加州选民投票同意在加州大麻合法化，那也是纪念这个恶作剧啊，是纪念这个相关法律有所放宽。那目前这一次的新年的这一次恶作剧呢，那标志不是那种永久性的更改，只是你知道 Hollywood 当中的那个 O 字被涂改了一点点，然后看起来像个 E 字啊， Hollyweed。那当地媒体是报道说警方呢以不太严重的非法闯入来处理这件事情，而且正在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看看到底是谁恶作剧的。但我跟你说周围的居民很开心，然后纷纷拿出手机在以那个 Hollywood 为背景啊，因为很难得见一次嘛，上一次见还是1976年啦，于是呢就开始自拍你知道吗，而且这件事情还上了电视了。不过听说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中国娱乐圈某明星说，哇哦，原来在国外也是娱乐圈好莱坞让大麻公开化的呀。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 最近如果你上朋友圈或者微博的话，你会发现有一张照片真的是火爆了，就是一个新生儿拿着氧气罩的那个吸氧的照片，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个照片呢，目前这两天是在国内的微博还有微信上圈里都火红啊，火红火红了。有的网友就觉得说，哇，这个新生儿刚刚生下来就知道手抓着氧气罩，哇，这很励志的。你看，刚出生的宝宝都这么努力的拼命活着，我们有什么理由借口来偷懒呢？其实借口我还是可以找到100个的。那其实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前段时间，浙江杭州妇产科的医生叫刘淑华，她呢接生了一个宝宝，但是这个宝宝比预产期提早了几周降生，也就是说是个早产儿啊。那为了预防这个宝宝出现这个失肺这样的病况呢，这个刘医生呢就给这个宝宝戴上了氧气罩。但是戴完氧气罩之后啊，这个刘医生就惊奇的发现，这个宝宝刚生下来就会用手抓住这个氧气罩了嘞，因为普通情况下，宝宝刚生下来是没有这个，你知道，不会去抓的。那他很惊讶地发现这个宝宝竟然有这个意识哈，于是呢他就赶紧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把这张照片放到了网上。刘医生就解释说了，这真的是很新奇的，新生儿自己握着氧气罩真的很少见的，我接生了这么多小宝宝，这真的很少见的。我认为这个小宝宝抓住氧气罩的这个行为，这个举动是无意识的。不过呢，无意识啊，宝宝说，那医生，你发我的照片侵犯了我的隐私，你有意识到吗？ 走在从小的路，闪躲在人群中，在我的内心深处掩埋着一段错误，我在恐惧中逃避，那无名被牵着，恨我不能提起勇气面对一切报应，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伤口。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今天是1月12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8度；廊坊晴，5度到-6度；首都北京晴，5度到-4度；近邻天津晴，5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廊坊、三河都是双号可以通行。首都北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电击伤现场急救，在受到电击之后，轻者感觉四肢麻木或者震颤，面色苍白，个别人会发生晕厥这样的情况；重者则是被击倒在地，发生心脏骤停，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容易导致死亡。电击引起的电烧伤大多数是3度烧伤，烧伤部位发白发黑，被电击之后还可能导致摔伤，从而发生骨折、内出血。那电击伤急救方法应该遵循以下步骤：一、迅速切断电源，并且让触电者尽快地脱离电源，确认自己没有触电危险再进行救护；二、触电者脱离电源之后，迅速地判断有没有意识、呼吸，注意保持呼吸道畅通；三、如果呼吸、心跳停止，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心肺复苏；四、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护。第五点，对电烧伤进行止血、包扎、固定骨折，送到医院进一步治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用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一路向下，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一路向下。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6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6块腹肌。 的雷人秀哈，有雪雷陪着你。英国发行了他们新版的1英镑硬币了。新版呢，我给你形容一下什么样哈。首先，这个1英镑呢是12边形的，然后将会在3月28号流通。那目前是在10月15号，今年2017年的10月15号之前，新版和旧版的这个1英镑的硬币都可以是法定的货币，但是10月15号过后，这个老版呢就可以退出市场了。那新版的这个硬币呢，除了它是12边形以外，那个上面是它是用2种金属来打造的，中间的是白色的，然后一个圈是白色的啊，然后4边形以外的是这种黄色的金属，看起来很有特色啊，很少见到这样的硬币，有2种颜色。那同时呢，上面是刻着印着啊，像英国的4种象征，像玫瑰花呀、韭葱啊、蓟花呀，还有三叶草。那形状跟他们1971年停用的旧版3便士的硬币啊有一点相似。那目前这个最新版本的这个1英镑的硬币啊，被英国皇家铸币局称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硬币。你说1英镑搞那么安全干什么呀？那而且怎么说它安全哈，它是采用了皇家铸币局从这个纸币防伪技术当中改造出来的防伪技术，然后把它应用到了植入到了这个1英镑的硬币当中。那其实英国的硬币很出名你知道吗，而且他们很多，比如说以前啊早年间还有虚令，就是先令，不过先令呢这种硬币这些年是不用了，那主要这些年用的是便士和英镑。他比如说他们有什么5英镑啊、10英镑、20英镑、50英镑面额的金额的啊，不是硬币金额的硬币啊，另外还有1便士、2便士、5便士、10便士、20便士、50便士的这种硬币。

李雷最近在办公室啊，发现天天吃蛋糕。他们是个大公司嘛，新员工入职要吃蛋糕，同事结婚要吃蛋糕，度假回来还得吃蛋糕，有人辞职还吃蛋糕，甚至没什么理由，每周末都吃一次蛋糕。同事就跟他说 ，It is called cake culture。什么是 cake culture？ 这就是蛋糕文化。Well,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popular for workers to offer a birthday cake to colleagues. 员工呢，每次过生日的时候，老板买一个蛋糕来庆祝，这已经成了这个办公室的通例了。而且最近这几年，这种蛋糕文化真的是越来越浓烈哈。那蛋糕文化呢，当然背后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它助长了肥胖啊、牙齿的问题啊。所以，在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这个摄取糖分最多的地儿是哪？就是你家办公室。不过，李雷这一周周的吃蛋糕，心里想说：“哎呀，什么时候办公室里的蛋糕文化当中，能够把双倍工资放在蛋糕当中呢？”哇，这个文化一定更受欢迎。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没有起伏的情绪，因为你出现后划过平静，震撼我已经封闭的心，冰山和雪在溶解。回到初次的相遇，风在吹，一个人独自美丽，回的天空没和没有表情，你的心相遇，就让我爱你，没有了自己，残破的光阴，黑暗中深深吸引，绝对的算生命所剩无几，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就让我爱你，证明有奇迹。 在狂野的心，灵魂的深处有你我跟你，放弃世界微笑而去， 幸福和远行却在一起。 上深深吸引却对敌，就算生命所剩无几，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就让我爱你像阴阳奇迹， 在狂野的心灵魂的深处有你，我愿意放弃世界微笑而去下一个世纪，让我爱你。 说你

去，对未来有很多感悟，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零零散散，我们都来听啊。 铁砂掌，灵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一聊你那些生活当中当压力大的时候减压小方法，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们来看一下一群当中啊，工长刀男留言说，我的减压小方法酒，没关系，酒多喝点，别开车就行，另外不是 weed 就可以。 Jack 留言说，怒吼一声然后继续搬砖。你怒吼的那一声是哪一声？我去！Pink 蚊子留言说，戴上耳机狂奔啊，这是我的减压小方法。我是这样，我偶尔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会戴上耳机狂吼，就耳机里唱弄一些特别摇滚的 rock and roll 的歌曲，然后就开始哇啦啦啦，反正别人也不知道我唱什么。雨人留言说，洗洗睡吧。婷婷留言说，大声大声特大声的哭，想想我又伤心了。第几个一百听说，减压呢，男的一般会到网吧去待上一晚上，女的就会去逛街，然后男的就会大哭一把，你怎么花了这么多。